接受了爱的 仿佛真的有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又一渐渐打断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够在你身边等到放晴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一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都吹 好音乐就要跟你一起分享你好我是吴克群 MyFM 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嗨，我 Jerry。好，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一了啊。 是的呢。那12月12号是不是有个什么特殊的意义？ 不仅仅是这个名字上面看啊，就要爱要爱的意思啊，充满爱。那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这周末两天，我觉得周末两天在网上一定是疯传了一首歌。叫做《女儿情》这首歌是林俊杰翻唱的啊。 那可不 哦，那可不啊。 就是你知道的，像我这种忠实粉啊， 嗯， 就一定会在当时第一天播的时候会守在电视机前。 嗯，那你来介绍一下吧这首歌。 就是当时呢其实是有一个挑战者来挑战他、 哎、 然后呢另外的人给他选择去挑战女儿情这首歌。 嗯， 我会觉得哇，居然让我们林俊杰唱女儿情， 哎，全场都吃惊了哈。 对， 嗯，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林俊杰能够把他演绎成为完全属于林俊杰的一首歌。 哎， 并且注入那种男生的情怀在里面，和女和那种就是那种很柔美的、嗯、好像不是很一样， 柔美的声线哈，通过他的声线去演绎出来呢，哎，这首歌重新赋予了一种灵魂。 嗯， 当时我听的时候啊，仿佛已经忘记了西游记了， 噔噔噔噔噔噔， 对啊，忘记了那种感觉了。 对， 就是一种情歌， 情歌。 嗯，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 哎、 美不美？ 天哪，太美了哈！那种意境 是，其实林俊杰呢把这首歌也和《青花瓷》所融合。当然啦，华少啊，很经典，啊、也说什么哎呀，就是这是两个，就是 我记得是这样说的哈，是这样说的，说、 嗯、 女儿情嘛，是好像是说的是《西游记》妖人妖之间的，是这样的吗？嗯我也忘了 女儿国的那个人是、 哦、 是一个凡人了、 哦、 就是破戒和不破戒之间的爱 哦。那我记得青花瓷、 哎、就挣扎或不挣扎那种。 对，青花瓷就是皇宫里面的爱。 好了啦，你说这么多我们今天不播女儿情 啊。好吧好吧， 就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啊、 是不是 OK。 哎，其实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为林杰大家带来林杰的另外一首歌。 嗯， 但是呢我相信行走的 CD 这个名称一定不是盖的。 哎 哎，所以我们来欣赏他的很经典的这首修炼爱情。 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上，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记忆它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

哦，是吗？ 对，前两天就是去上星期我们在报天气的时候就说八度左右，是不是？今天呢就六度了。今天呢全天最高温度仅仅是六度，最低温度零下一度，全天风力等级4到5级。哎呦，数字们又要注意了啊，不要被抓走。 风比较大哈。 是，今天还会有小雨，小雨转阴。 出门的时候注意带雨伞哈。明天的天气呢是-4到3摄氏度，阴天，东北风3到4级。我看了一下这一周哈，天气基本上都是比较气温比较低的哈。之前我就在那想哈，之前我们不是说过什么，经常会说晚睡不好，要早睡早起。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那昨天我就特地上网查了一下，比如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他的人说晚上不睡呢叫伤阳气，早上不起叫风杀阳气啊， 就是都没有气了的感觉是吗？ 对。然后我们白天是放电，晚上睡觉是充电。 放电？ 对，晚上闪闪的哈，不灵不灵的哈。那晚上充了50%的电，白天还要放100%。那50%从哪来呢？就是从五脏去借哈，就是身体。 从五脏去借，听着好恐怖。但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哈，就是大家基本上都知道，就是什么叫 什么五脏六腑是吧？ 就是就透支身体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对对对。 按照这么说，现在我就该回去睡了。 是吗？因为现在我们要100%的放电，是不是？ 因为我每天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充电呢。这脚早。 那我们再透支啊。 对，所以我们用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来播的歌，大家一定要好好听喽。其实每一个现在能够收听到广播的人，除非他每天晚上7、8点睡，要不然就是也都是很辛苦的。 对哈。 今天早上我为你在这时间段带来一首非常充满动能的歌曲，听完之后特别热血沸腾， 也是闪亮闪亮的充电啊。 也请这样出来为我们带来他的《乱世巨星》。 王后汉 音乐聚集地就在 My 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 FM。 身边过了三天，那是你的追逐，心的梦想过度，带着漫漫长夜的迷雾，悄悄发现快乐其实有了条幸福，所有感官神经都悄悄不住。 快思路，我是一冰。 嘿，我是 Sherry。 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资讯方面啊。 这不是我所擅长的。 那你可以报一下哦。 我可以帮你报一下比分。就是骑士呢，主场以116-105击退了黄蜂，然后骑士呢17-5四连胜。好。 那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啊，最主要的是关注是勒布朗詹姆斯。他拿下了44分哈。这个比分真的是相当高，而且44分10次助攻和9个篮板。凯文勒夫拿下了22分6个篮板。那凯里欧文11分5次助攻，还有汤普森13分12个篮板。哇，可以说这场比赛打过之后呢，詹姆斯也是笑得很开心啊，全场最高分44分。 是真的很不错哦。好厉害。 OK， 什么时候我才能拿下44分啊？ 嗯， 我要先投进篮再说，是不是？ 拼了， 先学会了再说。 哎，人家晚上一定睡得好。 对啊， 白天百分百的去放电。 也就是说，这会儿我在直播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醒，起床啦。 这个点 别睡了， 醒了啊，有时差。 好啦 ，OK。 那在恭喜他这次取得好成绩的同时呢，我们的音乐快速里要继续为你送上好音乐了，给每一个早起的你。孙燕姿开始懂了。

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嘿、hey, 我在音乐里等你，在这里等你，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 嗯 嗯啊，最近呢是不是快过 我想说你是一斌，然后后面就没了吗？ 没有了、我就告诉大家我是谁就行。 OK， 然后我想说件事儿。 嗯嗯，什么事儿啊？ 现在已经是12月份了， 哎， 眼看着就要过新年了、 啊、 眼看着就要过春节了，眼看着就要放假了。 哎，没错，现在好像开始新年开始倒计时 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 囤 年货了。 囤货了这么早 要开始冬眠了 啊！ 我的春节这种模式要开启了、啊、可是你知道就这个时候哈、嗯，我们一边期待着，然后像我们这种比较平时关注综艺的人呢，就会特别想，哎呦，今年这个春晚啊什么的会 各大卫视哈、啊、跨年， 对、 对， 嗯， 跨年演唱会，跨年晚会， 嗯，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的综艺节目啊，比如说是像什么江苏卫视是不是？ 嗯嗯， 哎，就请到了你很喜欢的少女组合、哦、一般说到美少女组合， 一般只要是女生什么组合都喜欢是吗？通吃 你会不会就是你、男生其实对这个美少女组合比较感冒，至少会比男生都站在那里一排会感冒一点 吧、那会的，那会的 哦。SNH48 好了 哦， 你会觉得怎么样？ 挺不错的，因为都是小女生嘛，而且都是好多都95、96后的。 你不要欺负人家小朋友了好吗？ 没有啦，我又不是坏叔叔、啊、 来，坏叔叔，那除了像这种 美少女组合之外，你还会喜欢哪种？我先说， 只要是女生， 我喜欢薛之谦。 好吧， 林俊杰， 但我们说的重点， 陈奕迅， 重点不是在这儿啊。 嗯， 你知道这重点是这一次，请问这 SNH48号，我说不好这英文呐、 啊。哎呀 ，48 啊啊、当然了，他们这次来到江苏卫视做一个跨年的晚会。 嗯， 那对于这样少女，他们唱什么歌呢？ 嗯， 他们唱的就是大张伟的那一首改编的很经典的，叫做《人间精品起来嗨》。哇！ 哇， 一个女生，一群女生啊，唱这么嗨的一首歌，那是什么样呢？ 那他们为什么不请大张伟自己来唱？ 那大张伟也会过去啊，但是他可能不会唱自己的这首歌， 哦， 会其他的一首歌也说不定啊。 像大老师嘴这么刁， 大老师， 人家他会不会就是会挑人家呀？不会啦，其实我觉得你们男生的心都是一样的，看到美女就算了啦，唱什么样都是很好。 小女生嘛，无所谓啦，给你唱，爱唱就唱啦。 这么好， 哥哥在这了。 那我们接下来，咱们也来唱一下他这首歌吧。 大张伟的吗？ 嗯， 确定。 他大老师不会说我们吧？ 来吧， 没关系，我们有薛之谦。 OK， 好了，接下来要请大张伟，倍儿爽。啊！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为了升职，忍受加班的折磨， 忍忍忍，不忍了。 为了减肥，忍住美食的诱惑。 切，在 MyFM100.5 的音乐世界，才管不了这么多。想听歌，现在马上转到这个调频。 MyFM。 所有的 去幻想，向我内心躲避过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呀，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 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干涸，相信我能是你的，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记耳光，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向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 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呀， 去幻想， 向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呀，写在我的歌里面成呀，我们被写在彼此心里，哎呀， 是麦飞迷你零点五，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 啊。 我想问一下，你周围有人打呼噜吗？ 你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 啊， 我也不是一个打呼噜的人。 因为 可是我身边就是有打呼噜的人， 是吗？ 你看我的黑眼圈。 哦呦。 就是你知道的， 嗯，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啊，就是睡得不是很好， 哎， 然后呢，同时我的家人又打呼噜的话， 哎呀， 那就更痛苦了， 那就很困扰， 所以我就有了黑眼圈。 嗯。看我估计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哈。 你会有吗？ 我自己不会打呼噜啊。 谁证明？ 因为我睡得比较深。 怎么证明？ 我睡得比较深，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打呼噜。 睡得深的人才会打呼噜。你有没有手机里有那个软件，就是检测一下你自己会不会睡觉打呼的？ 真没有啊。还有这样的一个软件。有这样的一个软件吗？ 对，你要是想证明自己真的不打呼， 嗯， 就是有一个软件，你可以就是检测一下。 叫打呼软件吗？ 对，就是你，它会录下来你的，如果有打呼，它会告诉你，哦，就是你看那个波形，然后你还可以听自己说到的梦话和打的呼噜的声音。 哇，就是晚上都会记录哈。 对， 哎，挺好的，我可以下这样一个玩玩。 然后你明天拿数据来让我看一下。 哎，我得 证明自己， 哎， 我要证明自己。对，但是我觉得非常偶尔可能也有人会， 哎， 我觉得打呼这件事儿可能 大家都会被困扰，也可能曾经都有过这个经历。 嗯，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打呼噜，你或者是你周围的人，哎，会不会打呼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对， 是吧？ 对， 或打呼噜，你就把他给踹醒吗？ 他拳打脚踢，人家心想我犯了什么法，只不过是太香了而已。 哎，其实经常 翻一个身劲儿睡了。 经常有打呼噜的人，他会跟你说说，哎呀，那个我晚上睡觉打呼噜啊，我要打呼噜的时候你就踹我一下就好了。 可是他还踹完之后还要继续打 啊。对，通常是没有用的。 所以遇到这种人就不要折磨别人了。 太痛苦了。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你或者是你周围的人的打呼的事情，然后你又有怎样的故事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在官方微信平台 TT 小线 MyFM 105来留言就 OK 啦。 嗯，那我们同样会送上郝云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是的， 要送给你们。 云总在等着你们向你们招手。来啦， 也快了哈， 1月1号啦。 也特别快。OK， 赶紧加入我们。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为大家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那我们邀请到的是不老男神， 哎， 林志炫。哎，不对，他不是不老男，我看成了林志颖。哎，不过他也真的是还蛮有味道的。 但他的歌声是一直是那么的响 亮， 亮 是吗？对，从他的声音反正是听不出来到底是多大的年龄。 哎， 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每天想你一遍。 思念在空气中凝固，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的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怕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在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怕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

求的话，说了怕不美丽， 放在心底却变成回忆。青山依一颗心，逐渐又热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是你的任性。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来没怪过你， 就算那些满城风雨伤害过我和你。 青山依一颗心，逐渐又热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相亲， 我的心却停留在原地。 I'm not from 一首来自刘若英的《二十四楼》。北京时间来到7:06，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 哎， 今天我们来聊的事儿呢，是有关于睡觉。 啊，有 睡觉的时候，你会不会打呼噜？ 嗯，当然，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打呼噜 啊。 但是周边的人如果，哎，会打呼噜的话，可能 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嗯，对。 哦，哎。就是看到我们的听众也会像我们一样有困扰的时候， 嗯， 比如说这位听众就说了啊，我的舍友 哦， 想当年的一直打呼，这个我有一种错觉，觉得我手机在震动， 嗯， 有会有一种，会有一种声音，就是打呼噜的声音，像手机震动 啊。有这个，因为我是亲身体验过的哈，就是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舍友哈，如果他这时候正在听我的直播的话，那就太好了 啊。 当时他那个呼噜啊，那叫震耳欲聋啊。 哎呦， 我的天哪，就感觉就你知道吗？ 嗯， 我们宿舍人都在睡觉，就以至于睡到大半夜的时候，我们其他人全都醒了，唯独他还在睡，我们就一直叫他名字，叫他名字不够，还要踹他的床， 嗯， 一直把他给踹醒，说醒醒，让不让人睡了？凌晨3点，然后第二天我们都是顶着黑眼圈去上课的。 哦，但是他就是精神饱满，起床啊，怎么这？ 对，他就说，哎，昨天怎么了？不挺好的吗？哎呀， 哎，你会不会就是？我跟你说，有的人呼噜像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真的会去接电话。 哦，是吗？哦，真的吗？这也太夸张了。 真的，真的。 嗯， 就是有一天，我就是睡得也是比较懵。 哦，睡得懵，然后 就比较懵，然后觉得呀，手机响，呀，这个调那，然后我就开始摸我的手机，你知道吗？摸完了以后，我看。 哦， 没响啊。 这是你上学的经历吗？ 对。然后我说没响啊，你知道当时我手机还是在，就是我们是在，这个。二层，然后一层是桌子嘛，就会把手机放，我还下去，我还爬下去，你知道吗？ 那你当时睡得也是够死的， 大冬天的，我就爬下去，我想是谁，好讨厌，大半夜给我打电话，我还去看，我真的去看了，没有， 哎呦， 然后我又默默的爬回去。 女生也有这样的， 真的好痛苦哦！ 天哪，我想知道她胖吗？ 嗯， 我想知道他胖吗？ 播音系的都是貌美如花。 哎，那就奇怪了。一般说比较胖的人会比较爱打呼噜。 哎呀，没有了，可能就是他当比较困吧。嗯，可能我们刚开始就是新生训练的时候会有那种 太累了哈。 军训 啊，有。 军训了之后有没有男生就是打呼噜会更 加明显？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对方打呼噜了，都不顾着这些了，你知道吗？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们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嗯， 你就会奠定他好爱打呼啊。 哦。 其实后来会发现，如果正常上课啊什么的， 还 好 了， 还好，千万不能军训，军训是魔鬼。 嗯， 会发现好像大家这个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关于打呼的故事，所以我们在等待你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了。 刚刚这是一个大学生活的一个舍友的故事啊， 吐槽一下你的舍友啊，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 哎， 让我们也开心一下。 哦呦， 那今天呢，我们依旧会为你送上是来自好音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嗯，没错，你们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我和一斌的新浪微博哈，比如说我叫 A R Y Eric， 我是一斌，一是艺术的一，斌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直到我们过后呢，在我们的直播帖下面互动留言就 OK 了。 哦了， 好的，有请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枝若素，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纷纷扰扰的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给自己一份自信和关怀。Hello，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没有

也有相同感触，我觉得很忙，总踩乱和爱的脚步，永远是工作很多，朋友很多，爱却不能有。多希望终于将爱完美演出，我不再孤独。为何你的爱情，我的爱情都是那么苦？ 也曾付出真爱，动过真情，爱却不停留。 不管爱是多情，爱是无情，人生还要走。别说爱情苦，别说爱情苦，爱过就该清楚。 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Coming， 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 Sherry 哈，我也 Coming 哈。哎，之前呢，我们就一直在关注今年的诺贝尔奖，比如说鲍勃迪伦啊，当时已经是发起了寻人启事了哈。 是呢， 一直在找他人。 对，通过我和 Ari 不断的在广播当中说，终于找到他了。 前两天呢，这瑞典也是开始举办了颁奖仪式了。现场。我们万众期待的鲍勃迪伦这次并没有来领奖， 又没来。 而是由一个美国传奇女歌手帕迪·史密斯为去代领奖，你看多任性 哦。 诺贝尔奖不去领啊？ 是， 嗯，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他不去领的原因，可能会觉得自己真的我就。他是可能始终觉得没有办法相信。 哎，对，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说民谣歌手哈。 对，然后他就会说，难道我创作出来的都是文学吗？我不是一个唱歌的人吗？ 他当时真有这样一直在反问自己。 我也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他当时就很风趣地调侃自己，他说哎呀，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有那么一丝希望去获诺贝尔奖的话，那我认为哈，这就跟我能够站在月球上的概率是差不多的。是外国人的那个风趣调侃，可能笑点我们找实在很难找啊。 不是，但是我震惊了。我会觉得

不要再孤单。嗯，这里是 Murphy 迷你零点五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Sherry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那些打呼噜的事儿啊。这样一说出来，哎， 像不像？ 我觉得你的这个呼噜还不够响。行行行，为了保持这个形象啊，咱们哈。 我一直在想，就是我如果我打呼噜是什么声音啊？ 嗯。录一下， 所以我特别想这时候就有人来吐槽我一下， 录一下，录一下，可以用手机录一下。 一早上一看，手机没有电了，手机爆了， 手机没有电了，那是最痛苦的、最恐怖的。没有闹钟，闹钟没响， 那你就一个人来上节目好了。 那太痛苦了，太恐怖了，不想 不敢想、嗯。我跟你说，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听众留言，他会更恐怖、 嗯、啊？是什么？ 就是他说这个凌晨两点哈、哦、有一天呢放下手机 哦， 然后快到四点的时候突然宿舍里传来一声哭声， 哎呀， 他说 这是什么， 好恐怖啊。可能前两天你刚看完这个，这干嘛、啊、 我要 这时候我们没有鬼片可以放，我们还放点音乐，要不然我自己都害怕了。大家不要害怕 啊，不要回头看啊。 啊，这到底是留言呢还是什么？我们是这说故事节目吗？ 然后他留言是这么讲的、嗯、然后他说就传一阵哭声嘛、 哎、 他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说这、嗯、然后他就听到不仅有人哭，还有人擦鼻涕那种、嗯、这样然后呢 晚上， 然后他就觉得呀，怎么回事儿，于是他坐起来了，坐起来了发现其实哎呀并不是什么就是恐怖片、 哦、是 而是他的舍友打呼噜又晋级了、哦、就以前可能以前只是打呼噜 啊、 但是现在呢打呼噜之后又哭，你知道 哇， 真的 太恐怖了吧。 但是我觉得时间长了会不会就习惯了呢？ 最怕的就是三更半夜起来听到有人哭， 那个我觉得有人哭真的是有一点吓人、 啊、 你要是呼噜啊我至少还可以接受， 然后你要跟人家说哎怎么了怎么了，人家就一直不停的哭不停的哭，也不回你， 回你更恐怖。 没事儿。 你说完以后我就突然觉得直播间好冷哦、 我来找你了。 不要说了，我们像我们两个这种就是、嗯、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台录宣传片 啊？对， 我们去演僵尸，结果给我和艾瑞吓够呛。 那自己都吓坏 了。我们画完了以后自己把自己吓坏了， 真的。 所以呢像我们这种胆儿比较小的，身边的人打呼噜还可以， 嗯， 要是再有什么进阶可能就 你在哪儿一边。 好了啦 ，OK。 你知道还有一个这个听众说，就是自己啊，心里特别苦，每天呢在哭、这个呼声当中睡，再在呼声当中醒过来，分分钟就特别想找他的这个舍友报仇。每天当舍友醒的时候，他就特别想。 这 仇恨死他。 其实我以前上学也有这样的情况。 特别仇恨舍友是吧？ 对，我们宿舍有这样一个。 哎呦，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奇葩的舍友， 哎， 奇葩的打呼噜的舍友。所以你的舍友是什么样子呢？你周围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赶紧来告诉我们、哎、悄悄告诉我们哟，不要被你舍友发现， 来告诉我们哦。 不要被舍友发现哟。 好了，还是好音乐继续了。 不要忘记好音乐在等着你哦。 哎， 嗯，来和我们互动留下电话号码，稍后我们就要抽选幸运听众哦。一段资讯过后，你将听到来自陈奕迅《等你爱我》。 哇，有啊，奥特莱斯， 韩国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 源于湖南百货标杆上市公司有啊股份， 名品云集，品质保证， 引领时尚前沿，打造商业新地标。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 奥特 莱 斯。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y Top 100，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 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刷了好玩的事情。 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a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才能永久。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害怕相见的人已走了，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等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说什么？难道真的不能？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 我是一斌。 哎， 然后又不说话了是吧？ 对对对。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身边打呼噜的事儿。 嗯、哦，那就有听众是这样说的哈、嗯，他说和一个打呼噜的人住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呢？如果有一天哈、啊、能够安稳的睡一觉，哇、哦，那就谢天谢地了，逃过一劫啊！ 哦， 要是没有睡好的话，那真的是神经衰弱了。哎， 对哦。就是这样，就是如果有一天那个人没有打呼的话，就觉得 嗯， 世界怎么静了， 反而睡不着了。 对，会有人有这种， 真的反而睡不着了。 会， 嗯，如果哪天不打呼噜，哎，这个人不打呼了，就跟催眠曲一样啊。 哦， 嗯，会有种错觉。 对，而且你就是可能会少了一份安全感在。 哎，有哎， 有人是这样的。 但我宁愿不想拥有这样安全感。 嗯，是，但是不管大家是身边有没有那种打呼的人，我觉得慢慢都会习惯的。 嗯， 对。 如果有这样的打呼噜的人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啊，忍着也不行，戴耳塞吧。 对， 以前我有试过这样的，买个特地的耳塞，特用的耳塞， 管用吗？ 不管用啊， 还是能听得到。 对，还是能听到，而且你想那个呼噜是震吗？有那个频率是震动的，就像你说的手机震动一样，会有这种感觉。 那岂不是很减肥？ 我今天突然很想念我那个舍友啊。 就是你那个舍友，你想啊，震动的啊，那床就是如果是震动的话，那不是很减肥？ 哎呀妈呀！ 就是人家不是说最减肥的就是那种体质，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在减肥的那种。 还在震动啊！ 哇， 太恐怖了。 大家呢可以试一下哈。而且你知道现在这种就是打呼啊是可以治疗的，如果你只是就是轻微的或者偶尔，其实这样其实打呼对人的身体是非常不好的。 哎， 打呼很严重的话会很影响你的生活，就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是不好。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可以去医院大概的看一下， 去看一下， 会减少或者是根治它。 对，有些人的打呼噜可能是因为鼻炎啊一些引起的，都会有可能的。 可以来音乐快速路医院找张大夫、艾瑞大夫来就诊， 好好医治一下呀。 门口拿号了啊！ 啊， 好了，那说完这件事过后呢，稍后我们就要来反打电话了。我们现在有请李琦，启禀太后。 担心先放一下，焦虑先放一下，多关心关心我的想法，否定先慢一下，责备先慢一下，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 我心里的话， 嗯， 就是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一些好的事情了。 哎，对，说到一些好的事情，确实啊，现在已经到年底了哈， 嗯， 明年大概2017年这个春运呢也是快接近了。 是， 那铁路部门将对12306网站进行一个扩容改造。 嗯， 那近期呢，大家也会发现，在购票环节上啊，减少了使用验证码的措施。 哦， 啊，比如说很多时候买票就会说上面有几个什么什么呀，你得挑个半天才能抢到这个票。 是， 就这个票，当你选完这个验证码的时候，这个票已经是没了。哎呀，就很不方便。 所以就会其实挺好的哈，就是你抢到这个票，你觉得很合适，当时你就买下就 OK 了。 对， 那提到春运，你有没有就是你应该会有赶上吧？ 当然啊，有啊。 春运是不是超级 超级超级拥挤？ 挤到什么程度呢？有票吗？ 首先就别提挤了吧，挤我觉得拥挤已经不算是什么了。 是吗？ 只要你能上这趟车就不错了。 这都 不是，首先你有票就行了。 哦，有的时候连票也没有。 对，已经是够祈祷了，就有票就行。 哦，有票之后还得想着能不能上车。 对， 能不能上车之后还得想着我这一道能不能坚持着到家，是吗？ 是啊， 好痛苦。要不你现在就回去吧，现在应该还不到春运。 啊， 你知道 啊 今年的春运呢是从1月13号开始，你可以提前一个月回去。 那我会想我的听众的。 因为从1月13号一直到2月21号，这些时间呢，都是处于是春运的时候， 哎， 然后大概40天左右。 嗯， 这次呢，全国大概会有3.56亿人 全 来进行春运， 最大的迁徙啊。 我们是候鸟。 对，太狠了，我到时候也要飞回家了。 是，然后这次呢会增长9.7%。 嗯， 真的好厉害的一个数字哦。 对啊，而且现在也是接近年底了啊，大家也越来越关注这个春运的票了。 是， 所以呢这边我们也会帮助大家持续的这样关注，然后告诉大家一些消息。 我以为你会说帮大家订票，我心想什么时候揽的这个业务。 我刚刚说了一下帮大家关注，我好像觉得关注也没什么用啊， 抢票了啊！现在这儿还有一个空位，还有人要吗？ 啊，只能做一个提醒。 对，我们会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前两天就告诉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大概再看一看了。 啊，对，还是提前准备一 下。对，每当我们说到春运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计划，今年要回家的话，一定要早早的来打算了。当然，你不回家也可以抱着我们的音乐一直，收听着，我们也会陪你一起过年。 啊，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郁可唯《原谅不美好》。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0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我是 Jerry。这时候 我们要来反打电话。可是你叫我反打电话，我特别害怕碰上那种打呼噜的人。 是吗？一接电话就会打呼噜吗？ 聊着聊着睡着了怎么办？ 不至于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喂，你好。 Hello， 你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 我是一斌。 啊，你好。 怎么样，接到这个电话？ 啊。 开心吗？ 我想哭啊，真的是我吗？ 没有想到那个会是我，真没想到。 很开心啊。 今天早上我们来问你啊，你或者是你的舍友会不会打呼噜呢？ 身边的人。 就是我们七个人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一个东北的女孩，她说她晚上说梦话。然后安徽的女孩晚上打呼噜。然后山西的女孩晚上就哽咽。然后 这是什么？ 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来回翻身，然后那个就那种音儿。然后那个广东的那个女孩，然后晚上说梦话说的是英文。 哇，好洋气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陕西的女孩，然后她晚上就各种撞墙，然后还有一个北京的女孩。 北京女孩怎么了？ 北京女孩就晚上各种掀被子，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自己不同的声音。 我想问一下，您上的学校是 是 很正常的是吗？ 正经的 学校，我们大家是常规的那种学校吗？ 是正经学校，是正经学校。 毕业了之后还好吗？ 还好，我就觉得我这个大学四年之后，承受能力特别强。 我想问撞墙的那位，还有说英文的那位是怎么了？ 现在还好吗？ 哎，对，他现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他说的所有的梦话全是英文。 哦， 洋气、 我想问一下啊，你们那些舍友现在过得还好吧？ 都还挺好的，就是跟因为我们学的是电子商务嘛，都是跟做网页有关，都是编程的。 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看不出什么来。 就是白天是很正经的，晚上正不正经不知道。 你的隐藏好深啊！ 不能到夜晚降临是吧？ 啊，对的。 现在你们是正常状态对吧？ 对。 可是我想有一件事我挺烦恼的，因为我要送你这个礼物吧，它是晚上开始。 你 会不会到时候变身了？ 放心吧，我晚上吃药不会变身的。 顶住 啊！ 为了郝云，你先坚持一晚上行吗？ 好的， 今天我们要送给你的是郝云1月1号的这个演唱会门票。 hold 住，我们不是狼人。 hold 住，别把郝云和我们其他听众吓着啊！感谢你的支持， 好的，谢谢。 好，拜拜， 再见。 哎，拜拜。 哎呦， 太逗了！ 又变身了， 太逗了。 我会觉得这个听众很有意思啊。 我觉得他要把这一段发上去的话，会红，会火的。他 会火吗？ 上过最牛的一个宿舍， 哈哈哈！哎，他一直在有说自己是哪个系吗？ 他不是管理系吗？学管理的哈。 对。他刚才在这个微博当中也有透露自己是管理系。 但没有透露哪个大学，他透露这个哪个大学？ 不用透露了，这个大学的校长会来找我们的。就是会觉得大家真的有很多的故事要和我们来进行分享，我们也会竭尽全力来。给你反打电话，但是呢每一天只能选中一个人，所以大家要继续努力咯。 对，当然我们要恭喜这位听众，由 vivo 智能手机送出的郝云演唱会门票2张，恭喜你咯。 是的，恭喜 vivo X9 照亮你的美。 哎嘿，哇，这广告都已经说出来了，好给力啊。 对，其实平时我就关注这款手机，能够把自己拍得更美的， 主要是因为彭于晏代言的吧。 还会有就是也照得很美啊。 女生一般都会很喜欢，大家 也是为彭于晏代言了， 自拍功能哈、 都会有。好 了、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冰冰 有礼， 继续为大家送上郝云演唱会门票2张，但是我们还是先来听音乐喽。许茹芸独角戏。

今天。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路，你心底的好声音。 这里是 MyFM 1.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Harry。 下面有请小鸟，愤怒的小鸟 开始飞喽。 好，起飞了。 嗯，我们开始点名了哈。今天，哎，那今天说到起飞，我们就坐这个航班，好不好？ 嗯，好。 我们先预售一下这个头等舱的座位哈。 好， 首先恭喜老男孩、大香香、黄秀丽啊，三位坐到了头等舱。那后面是经济舱，商务舱吧。苏醒、雷蒙森还有小伟，然后后面是经济舱吴明还有斐飞啊。还有福建胖子、西域天空啊，恭喜你们开始起飞喽！ 好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看一下有夏天，渡你成魔， 哇、哦，渡你成魔， 我突然想到那个特别有意思的那个电影、电视剧，那个时候 哦， 就是也有悟空啊什么的那个 哦， 对， 不记得了。 好，还有那个心情。我觉得这个名字好有霸气哈！我属鱼，我属马， 是吗？ 他属猴， 是吗？ 瞎编的了，但是他真的属鱼，他写的我属鱼。 嗯， 还有啊，小小谢懒， 嗯， 房产金融，我特别佩服这种就是把自己的名字跟自己的工作扯上的。我是1005的一斌，

举杯为你饮尽离别愁，思念为你燃烧寒夜中。 是满衣袖，不要你看得烦忧，此情此景花心已厌旧。 情未忘，人已断肠，恨爱一生的荒唐，面对命运我不顾退让。手一放，痛就疯狂，翻云覆雨到绝望，追心爱过我又能怎样。举杯对这份情说珍重， 两心留在梦中痛心。 四想说，你和我慢慢地走，此情此景我别无所求。 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大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咯。 哇哦，锁定早间六点到九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 冰冰有礼，这就是冰冰有礼。我是一冰， 我是艾瑞。哎，到这个环节呢，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哈。 是的， 因为我们要开始出题了。 嗯， 那这一周呢，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题目的方式去玩这个游戏。 哦吼， 同样也是送出郝云演唱会的门票。 嗯、好， 好，话不多说，我要开始出题目，仔细听哦。 老板，给我拿五个包子、三个牛肉的、一个韭菜鸡蛋的、一个鸡翅灌汤包，再给我拿碗紫米粥，记得给我洗碗，昨天没给我洗碗，可把我烫死了。三个牛肉的、花生碎的包子，哎，吃掉了，我不要了。 我能让再听一遍吗？ 再听一遍是吧？啊、哦，好、哦，行，好好。 我刚没听见、啊、我。 好，那我们再听一下啊，哦、仔细听了啊。 嗯、 哦。哎，稍等一下。 他走了。 老板，给我拿五个包子、三个牛肉的、一个韭菜鸡蛋的、一个鸡翅灌汤包，再给我拿碗紫米粥，记得给我洗碗，昨天没给我洗碗，可把我烫死了。三个牛肉的、花生碎的包子，哎呀，吃掉了，我不要了。 哦，听完了， 听完了。那我现在开始出题了哈， 嗯、 就是你听清楚了，这是有关于早点的事儿，对，没错哈。请问这个人他要了几个包子呢？ 就是他一开始准备要几个包子来着、 嗯？对对对， 是吧？ 对，就是这话里面有，就是他说要几个包子。 哦， 对，只要说这个几个就行了啊。 哦， 嗯，就这么容易。哎，没错吧？而且我放了我两遍了啊。 放几遍？ 放了两遍。OK OK， 不能剧透啊。 我觉得又好答了， 已经好答了。 你这个叛徒。 嗯，没事，我就想把这个票送给听众嘛。 好啦，如果说你答对的话，就会获得由 vivo 智能手机为你送上的好音演唱会门票两张，就在1月1号哟。 对，我们会抽取那个答 案。答案已经告你了啊。 我已经告诉你了，没这么难了哈。OK 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最后幸运的人会是谁？ 嗯， 我们一会儿再来说。现在呢，我们有请林俊杰为我们带来一首歌，就是刚才他听完艾瑞的这句话之后，特别发自肺腑的想说一句话：突然累了。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说哟，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那个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够胆，你就来。这里是 MyFM 100.5，彬彬 有 礼。我是一彬。 哎，我是 Jerry。我们还是公布答案还是？ 我要再听一遍。 好，再听一遍，好吧。那我先放一遍啊。怎么了？ 我们刚刚问出的问题先说一下 啊，就是我们、哦、对对对，就是问是有几个包子哈？ 他想要几个包子、 嗯、啊？对，要几个包子？人家点早餐嘛。嗯嗯，来听一下吧啊。 老板，给我拿五个包子，三个牛肉的，一个韭菜鸡蛋的，一个鸡翅宽大包，再给我拿碗紫米粥，记得给我洗碗，昨天没给我洗碗，可把我烫死了。三个牛肉的花生素的吧，哎呀，吃掉了，我不要了。 哇哦！ 我不要了。 有听清楚啊，是几个五个包子。 对，五个包子后面还有什么酸梅汤啦、 啊 这个、 后面就不重要 了,、那个、了，对， 他都不要了。 重要的就是他说的非常清楚的，就是五个包子、 嗯、 你答对了没？ 五个包子，来， 看到我们的很多听众都答对了哦。 对， 所以我们现在大屏幕噔噔噔噔 滚动起来， 滚动一下， 三二一停。 哦，好哦，这位叫做大华哈。 哇，恭喜这位朋友哈。 嗯 嗯， 今天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当中会私信给你，告诉你具体领奖方式，请注意查收。 对，恭喜你有获得了由 vivo 智能手机送出的好云演唱会门票两张。 vivo X9 照亮你的美、 啊、太到位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孙燕姿绿光。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地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出演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孙燕姿绿光，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Ari， 我是一斌。嘿、 嗯， hey, 这个大家都很喜欢《速度与激情》系列哈 啊，那可不，特别喜欢 《速度与激情8》呢。其实曝光了先导的预告片，然后宣布哎要正式回归喽。 太棒了哈！也就在今天会首先放一个预告片哈。啊，你想想，这部影片还没有开始放，但是预告片就15秒的预告片，就已经是关注度那么高了。而且这次呢，主演也是范迪塞尔啊，还有强森啊、米歇尔·罗德里格兹等这些主角都会相继后续亮相的啊。 是呢，就觉得特别期待哦。 对，经典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提示大家，《速度与激情》毕竟是电影 啊， 开车不要太快。 对，这是很重要啊。 即使我们的音乐快速路很好，很嗨，是不是？你知道，就前两天嘛，就是。我大概5的时候，真人真事儿哦，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的车呢，就是在电视台被堵住了。然后呢，有一个好心人上来，我给你挪车吧。 是吗？ 然后我当时想，坏了，他把我认出来，坏了。他说，你和艾瑞每天早上节目好嗨呀、 啊。是吗？当时真有这样啊。 然后我特别想跟他说，我不是一兵，因为我觉得那天有点丑。对，我特别想说我不是一兵，但是呢，我证明了一件事儿，就特别想告诉大家。下次我要挪车的时候，大家可以帮我一下。没有啦，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开车太快 啊，还是要注意注意安全哈。 不要出门了，别磨我。 虽然我们叫音乐快速路，但是只是在路上面，高速上比较快。 但是快速的时候，快速路上你也不能开太快。 对，注意安全。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暖心的 Music Freaky 喽。 哦，把时间交给董真了哈。OK， 我是一斌， 我是艾瑞， 明天见。我要重说一遍你抢了我的话，我是一斌。 好，我是艾瑞，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明天见。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失去了火花，让我停下步伐，不知怎么表达我的想法，要放大，不能在阳光下蒸发。勇敢去改变才是生命的密码，要以最好的姿态来跟世界对话，创造属于我的神话。 Like a shining star，需要精彩，我要我未来对自己崇拜，举起手拍拍，不要只是等待幸运降落的意外。 Make it big change future，是笑话，我的想法被放大，不再在阳光下蒸发。勇敢改变了我，拥抱生命的进化，要以更好的姿态来跟世界对话，努力创造我的神话。 Like a shining star，每一句对白必须要精彩，我要我未来对自己崇拜，举起手拍拍，不要只是等待。